什么不懂，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，我知道又又又会是我的语言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 Oh, no.

抱，但我不想欺骗我。讨厌这样爱恋之后谁都不认得，情人终究不一定变朋友，越相互关心着越加速疏远了，别触碰我在身上的笑容。热情结束以后，冷静开始以后，时间开始怂恿，却深爱别人放弃。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，不爱我请离开我，勇敢祝福一切，找到幸福一切，我会耐心等候并重新适应寂寞。开始倒数开始忘记，值得你的爱决定不是我，是不是从前我们太烂透，把人心往相反方向移动，直到看不清楚。 爱